因呼吸之嘅身神之名掌管，永生嘅天主，感謝你，能夠咧，今晚咧，我哋咧係齊齊整整，全部人咧一齊咧係喺度聚合嚟聆聽你嘅聖言，多謝你喺一個星期內咧，使我哋咧係安穩度過，到咧我哋都能夠可以大家都係有一個健康嘅身體同埋精神嘅飽滿嚟集一齊嚟喺度分享六宗徒寫書信俾佢嘅門徒，我哋咧亦都係喺度咧係好幸運咁樣能夠藉呢個機會能夠分享保羅點樣係寫信俾提多嚟嘅書信，使我哋咧兩家咧係可以係有機會去分享佢嘅指導。咧亦都祈求聖神咧係輔助我哋，使我哋咧明瞭書信嘅內容，使我哋咧能夠可以將聖言活出喺我哋嘅生活裏邊，使我哋咧係有信仰上咧係可以種一個望，又咧係時間咧係求求耶穌基督令我哋咧係求天主嚟輔助我哋，幫助我哋。以上所祈求係因住耶穌基督之名求，阿門。 好的。未曾開始之前想更正翻上一次我講，我答Bosco 講，我話第二牟特書記唔記得我哋四封保錄書信六封書信？咁你話第二牟德啦，咁我就口快快就答咗話係。我翻去諗諗， 第二牟德佢講嗰封信， 佢話第二牟德後書就係、是。在獄中寫臨別書信，我口頭回答是，其實就不是的。記不記得我上個星期一開始就跟大家分享那四封書信，是阿弗所、哥羅森、菲利伯和弗拉曼，我們已經講完了。第二牟德前書我們講了，第二牟德後書現在講緊，跟住仲有封帝铎啦，呢三封其實就係木函，即係喺傳統聖經學家、大經學家講咧，係將呢三封書信歸類於一個保錄書信一種木函。即係木函意思係對所有全體嘅教眾去講，當多數都係關於訓導咧係點樣去生活啊，點樣去過基督徒嘅生活啊，點樣去侍奉上主。所以第二牟德後書咧就唔係喺啲普遍嘅聖經學家所歸納嘅四宗嘅六宗書信其中一宗，咁我想更正翻呢樣嘢。OK， 咁未繼續上個星期就同大家分享咗第一章、第二章啦。咁想同大家 recap 翻第一、第二章最重要嘅內容。咁做個中途咧喺第一章同埋第二章用咗咩啊？四個不恥，佢不以為恥嘅佢自己嘅親身經歷，係講關於做身為基督嘅門徒咧，佢用佢自己四個經歷咧去話俾去訓悔俾第二牟德，或者同我哋訓悔俾我哋聽，係而不以為恥嘅。咁記唔記得邊四個？四個不以為恥啊！ 為主作證，為主被囚，為主受難，為主整枷鎖。 枷鎖鏈係嘛？ 嗯哼。 咁呢個係第一章裏邊咧所帶出嘅信息。咁第二章咧就保錄咧就用咗六個比喻、六個隱喻咧，就講出應該做基督徒應該係點樣去生活。咁邊六個比喻啊？ 耶稣基督征兵竞赛，农夫工人器皿仆人。 耶稣征兵是比喻乜嘢啊？专心一次系嘛？做兵咧，做士兵咧，就系要专心一次去服从。咁做运动员咧，做竞赛人，系要有节制，要有规律啊，生活要有节制，有合纪。做农夫咧，就要刻苦耐劳啦。 结善果。 结善果。咁另外第四，做工人啦。建築工人啦， 按天主嘅計劃，唔係自己。 建築工人就唔係怕辛不怕辛苦，而係最重要係咩？要按住天主嘅計劃。因為建築工人係根據個藍圖去起屋去做嘢，唔係自己啊個藍圖寫一，你就唔可以做二，如果唔係可能冧屋噶嘛，冧樓。咁所以用建築工人個比喻，基督徒咧就話我哋要按住天主嘅計劃去做，唔係自把自話自己認為係咁啱做，而係根據聖神嘅帶領去做。係用器皿去比喻咧，貴器皿有分貴重嘅器皿同埋 聖潔聖潔 而安。咁我哋咧要咧將自己嘅生活咧去聖潔，能夠好好能夠好完美咁俾天主俾耶穌基督去用，幫佢傳福音。咁另外最後一度咧就係咩啊？ 仆 人，主嘅仆人，主嘅仆人咧都有凡事都要忍耐啦。咁呢度就係第一、第二章啦，同大家 recap 啊嘛。阿朱莉同阿 Matthew 上個星期冇嚟啦，咁起碼有翻個大概講第一、第二章係點樣。咁今日同大家準備同大家分享埋第三、第四章。咁第三、第四章咧就延續翻，首先講第三章先咧，係延續翻咧，第二章個主題。第二章個主題就係保祿咧受訓悔，帝慕德即係同我哋講啦，就關於做點樣去做基督徒點樣去生活啦，用六個比喻去做。咁第三章咧就最重要咧就係話，就重點咧就係、是。話介紹俾戴姆德或者係分配戴姆德，佢點樣去對抗喺呢個末世嘅時期咧？點樣去對抗啲異端？用咩態度去對抗異端？咁保祿喺第三章裏邊咧，就概括喺第十四、第十四節到第十七節咧，就係話我哋要依靠天主嘅聖言。成日在我們的生活裏面去對抗回、就是、天主的真道，來到去對抗回現在末世裏面所面對的所有的異端，所有的不好的、其他的社會風氣。這裡第三章雖然是跟帝慕德說當時時有這樣的、不同的異端的發生，不同的環境發生在猶太人的迫害，但是在現在我們現世呢，我們所面對的呢都在末世的時期，但我們現在現世21世紀所面對的不同的挑戰呢，雖然是不同，但是可能呢還更加是明顯。待會我讀到第三章裡面所保祿所提到的東西，所講的現象呢，可能我們有一個共鳴，在現在我們今天在日常生活裡面經常都見到，經常都發生。咁喺保祿裏面，當時時咧就話俾大牧人聽咧，我哋要依靠聖經，依靠聖言，即係依靠耶穌基督去對抗呢啲咁嘅嘢，去對付呢個異端。咁第四章嘅重點咧，就係講身為基督徒咧，應該個生活嘅志向係點樣？即係我哋應該要立好一個方向，身為基督徒。咁喺第四章咧，保祿中途就介紹咗頭嗰部分，第一節至到第十，至到第八節，就講於呢樣，講呢樣嘢。咁第八、第九節至到尾咧，就係、是、保祿自己差唔多講關於佢當時時嘅現狀係點啊？佢覺得自己就嚟知道就嚟自己會殉道啦，想叫戴慕德快啲嚟。希望就冇得嚟咧，可以交托啲事。咁再講佢當時時嘅環境係點樣啊？有啲人離棄咗佢，有啲人咧佢就打發咗去 地個提第啲地方傳道。咁佢當時時候個環境可能係好好孤獨，又冇人 support 佢，咁所以佢好想戴羅德咧去嚟到佢身邊，一來係有個支持，有個陪伴啦；二來咧佢想交託佢嘅後事。咁呢個第四章咧，第八節、第九節後面咧就想講關於呢樣嘢。咁換句説話講，第三章延續到第四章咧，都係想保羅想描述而家帝慕德或者而家我哋所能可能會面對到所有嘅挑戰，基督徒生活所面對嘅挑戰，我哋應該點樣去抵抗呢啲挑戰啊？應該點樣立定我哋嘅意志咧，去做一個好稱職嘅基督徒？呢個係個大概同大家俾一個overview 先。大家有冇咩問題？我哋先開始，唔好讀詳細逐節去睇下。阿 Boss 講好唔好睇啊？哦，揭開。 我想問一問你頭先話喺獄中嘅四封信係哥羅森啦，前後啦，仲有個 哥羅森冇前後嘅，哥羅森冇前後嘅。 是什麼呢？ 阿弗所、哥羅森、腓利巴、 阿弗所、哥羅森、 腓利巴、 腓利巴 同埋 提摩 太，唔係腓立馬。 腓立馬， 嗰兩晚係講嗰個咩奧乃色魔嘅咧？講記唔記得個色魔？ 係佛陀嗰個。 那個仆人偷了啲錢，奴隸偷咗偷咗嘢走咗佬去嗰個國家。 哥羅森、厄弗所、腓利巴同埋費立馬 ，OK？ 費立馬 ，OK？ 費立馬就係講奧乃色魔嗰個為中心嘅主嘛。費 立馬即係費立馬，即係哥羅森、厄弗所、腓利巴、 腓利巴。 中文 寫 曬英文 啊！總之自己明白，係 啊。 有冇咩問題啊？其實呢個就唔係咁真係咁重要嘅，只不過係啲聖經學家研究保錄嘅書信，將佢歸類，咁我哋能夠即係將佢有個概念咁嘅意思啫。譬如而家帝慕德前後書加埋帝铎係一個木函，保錄嘅木函，咁你有個概念，木函嘅意思就係。俾所有嘅教宗，但唔係代表其他嗰啲，唔係俾所有嘅信仰基督徒，係嘛？其實都一樣同我哋講緊説話，咁只不過係喺文學上或者係個書信內容裏邊咧，係有個歸類咁嘅意思嘅，即唔係咁重要。但係講錯咗就唔好啦，咁所以更正翻。上次我口快快答咗 ，OK。咁我哋開始第三章，麻煩啦 ，Matthew 讀好嘛，讀一讀。 你應知道，在末日困難的時期必要來臨，因為那些人只愛自己，愛錢、勤誇、驕傲、慢慢不孝順父母、忘恩負義、不虔敬、無慈愛、難和解。善比谤，无节制，无人心，不乐善，背信，鲁莽，自大，爱快乐胜过爱天主。他们虽有虔敬的外貌，却背弃了虔敬的实质。这等人，你务要躲避，因为他们中有的潜入人家中，猎取那些本身罪恶及各。及被各種邪惡吸引的婦女，這些婦女雖時常學習，但總達不到明白真理的地步。就如從前雅乃斯和楊布勒反抗梅瑟，照樣這等人也反抗了真理，他們的心術敗壞了，在信德上是不可靠的，但他們不能再有所成就。因為他們的愚昧將要暴露在眾人前，如同那兩個人一樣。至於你，你卻追隨了我的教訓，我度日的態度， 志向、信心、坚忍、爱心、容忍。我受的迫害和苦难，直我在安提、约雅、约基亚、伊科尼、翁、吕斯特纳所遭遇的事，那时我受了何等的迫害，主却从一切迫害中救出了我。凡是愿意在基督耶稣内热心生活的人，都必要遭受迫害，但是恶人和行诈术的人却越来越坏，他们为迷惑人，也必受人迷惑。然而你要坚持你所学和所信的事，你知道你是由谁学来的，你自幼便通晓了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凭着那在基督耶稣内的信德，获得得救的智慧。凡受天主默感所写的圣经，为教训、为督责、为矫正、为教导人学正义，都是有益的，好使天主的人成全，适于行各种善功。 好，我哋读过一次第三章啦。咁第一节、第二节、第三，尤其是第二、第三、第三节、第四节咧，所讲所有嗰啲现象咧，我反省下苦心自问，有几多样讲到系自己？我谂到好难，冇一样中啩。咁虽然呢啲咁嘅形容詞當時時日保羅同帝慕德講關於可能阿弗所裏面所教會啊所面對嘅嘢，咁但係其實放諸四海咧，我諗我哋好多時都會犯到呢啲咁嘅錯誤。咁喺第一節裏面講啊，保羅講佢應該知道喺末日困難嘅時期咧，必要來臨。呢度喺保罗书信其他地方，譬如喺帝路德前书都讲过。我哋睇下帝路德前书第四章第一节，睇翻前书啦。第四章第一节咧，保罗开头已经讲啦。圣神明明地说，在最后的时期，有些人要背弃信德，听从欺诈的神和魔鬼的训言，系嘛？呢度末期末日咧，系指乜嘢？大家明唔明白？在末日喺呢度第一节讲，你应该知道喺末日，末日系指咩时期啊 ？Esther， 有冇概念啊？ 末日。 嗯 哼。基督再臨 的事，基督再臨的事之前，第一節，第三章第一節，大家同唔同意啊 ？Esther 講啊，基督再嚟之前就係末日。我補充，末日嗰段時期我哋係指咩啊？耶穌基督嚟咗第一次。直至到第二次嚟臨嘅時期， 嗰段 時期我哋叫末日。咁即係話咧，第耶穌基督仲已經嚟咗啦，二千幾年前已經嚟咗啦。直至到耶穌第二次嚟，咁而家咧仍然都仲係末日。咁就係指呢段時期嘅話，耶穌基督二千幾年前嚟咗，一路直至到等耶穌基督再第二次嚟臨做最後審判嘅時候咧。呢段時期咧，喺我哋教會或者係我嘅信仰嗰個概念咧，就係講指末日。咁即係話困，即係話唔單止保羅同帝慕德講嗰段時期啦，而家都係我哋一樣，係困難嘅時期必要來臨。咁頭先睇翻帝慕德前書，保羅已經講啦，末日嘅時候咧，就呢班人咧就會點啊？好多人出嚟反對基督啊，反對我哋嘅信仰。咁因為嗰啲人咧，點解咁咧？佢話因為嗰個時咧，人淨係識得愛自己，係太過自私。尤其是我哋而家喺北西方嘅文化裏邊，合埋都係自我中心。 太過愛惜自己，樣樣都以自己出發點，即自我中心為終點。其實講得好好好啱。愛錢咁啊，呢個大部分佢要傾經誇好，驕傲慢慢唔孝順父母，忘恩負義唔勤勁。咁呢啲咧唔多唔少咧，我哋都會做到，會有犯錯。雖然我哋話而家我哋係基督徒，盡量學好，但其實都仲有好多不足之處，係嘛？冇慈愛難和解，咁做咗基督徒就好啲，難和解咧，可能我諗我哋會少犯啲，係嘛？知道同人哋唔啱啦，好多時都會同人道歉啊，和解翻先去。因為我哋有我哋嘅信仰支持咧，有好多嘢咧。保禄宗徒列咗出嚟嘅咧，好多我哋都可以做到。就算做得唔系咁好，我但系我哋知道我哋要去做。咁第五節嗰度讲啦，佢话佢哋虽有虔敬嘅外貌咧，却背弃咗虔敬嘅实质。呢啲人咧，你务要躲避。咁呢度咧系指紧咗咩？嗰啲假基督、假教师。咁尤其是当时是喺阿弗所嗰嗰段時期，或者教會初期嘅時候，有好多自己所謂自己嘅主張，根據自己嘅 interpretation 咧去講宣講天主嘅道，咁其實咧係偏離咗天主嘅真理。咁呢度咧話，雖然有虔敬嘅外貌，即係有好多人咧就係假善人，好似耶穌基督喺福音裏邊成日鬧嗰啲咩？嗰啲 一個路口嗰度接受人哋嘅 嗰啲係咩經師啊？法利賽人啊！嗰啲法利賽人嘅經師係最叻咁啊！個頭咧就綁住一個經盒，係嘛？咁你睇個聖經個圖嘅喎，法利賽人嗰啲傳統嘅服飾啊，喺個頭度綁住一個盒咧，就載住本聖經仔喺度嘅，咁代表咧就成日記住聖言。即係表面咧著到咧，好似好虔敬咁，咁其實咧，佢哋就保羅就話佢啦，其實背棄咗虔敬嘅實質，只不過係外表唔係內心。咁佢知道嘛，天主係睇內心，唔係睇你外表，係睇人嘅內心，係發自內心。呢度保羅咧一針見血咧講出嚟。咁呢啲人咧，佢就吩咐提摩太啦，你務要躲避，就唔好同佢哋做混埋一齊，以免俾佢哋影響。因為他們門中有些是潛入人家裏面，是攝取那些滿身罪惡及被各種邪慾吸引的婦女。這裡呢很多時候看到舊約也好，或者在新約裏面都有，尤其是保羅裏面其實有幾封書信都幾多地方講過，用婦女去代表什麼？代表一些弱者，一些容易俾人即係用婦女去比喻一啲弱嘅或者無知嘅，容易俾人去呃去氹。因為喺當時時嗰個社會環境咧，婦女就冇受教育啦，唔係咁教育唔係咁講，尤其是特別係婦女咧，老婦孺呢啲咧容易俾人去氹啊，去呃啊，去咩啊，同埋咧容易點啊，又中意好奇又八卦，好似前嗰幾個嗰封信啦。最喜歡聽人家講人家去總之去 師奶的 現在跟現在的師奶就沒有分別即如果在即不是一個貶低的意思，是一個比喻。比喻就是說 那些人呢，因為現在有很多那些人呢，如果容易受人，就算你有很多所謂飽學詩書的人，也都很容易受其他的誘惑。呢度係指呢啲咁樣，係俾呢啲婦女咧，雖然係時常學習啦，但係總係達唔到明白真理嘅地步。呢度係指咧，呢班婦孺無知嘅咧，雖然佢有咁嘅虔敬嘅有咁嘅心啊，想落去學，咁但係佢哋唔識得分辨咧，係邊啲係真，邊啲係假。總之咧，就覺得啊好聽似，咁佢就受。咁呢度係就係對俾保羅所講出嚟嘅，俾提摩太聽嘅，俾我哋亦都一個值得反省。我哋而家 話係教育咁普及，尤其是喺加拿大咁普遍，但仍然都有好多人，香港啊，全世界亦都有好多人追隨一啲所謂唔係好正統嘅宗教，亦都好容易俾人迷惑。咁所以喺呢度嚟講，一睇落去咧，話有冇搞錯？又用婦女老講呢樣嘢，會唔會啊？咁其實佢所寓意嘅就話，我哋係要去好好去明辨我哋個所受領受嘅係乜嘢，嘅恩寵係咩？我哋要好清楚明白我哋個信仰個內涵係乜嘢。唔係，如果唔係咧，就好似其他人嗰啲婦女咁樣，好容易俾人咧講下氹下咧，就去咗所謂背教或者去咗第二啲行咗唔啱個歪理。咁而家有好多嘅教派都係攞住聖經嘅一部分，咁就可能去就加以發揮，加以另一個詮釋咧，咁就可以可能發展到好多唔妥當嘅地步。呢個保錄中途就係提醒帝慕德，要提醒我哋咧，我哋要小心呢啲嘢。咁第八節嗰度講，佢就好似從前亞乃斯同埋楊布勒反抗門失。照樣咧，呢啲人亦都反抗真理，佢哋嘅心術敗壞，喺信德上咧係唔可靠嘅。咁呢個亞乃斯同埋楊布勒咧，經過啲聖經學家去抄咧，就話成部舊約聖經咧都冇正正式式去提嗰啲兩個人嘅名。咁但係咧，就好可能咧，就係指喺梅瑟咧喺出谷記裏邊咧，梅瑟咪就同法郎去鬥法嘅時候。叫法郎放啲以色列人走嘅時候咧，法郎話：，你可以做嘅嘢，我啲術士都可以做。咁係可能好可能係指嗰兩個術士。我哋睇翻出谷記第七章第11、12節，將棍杖變咗做蛇啊！出谷記 11章。 第七章，对，11、12節。讲到未嚟啦？11、12節咧，就法郎将佢嘅智将同术士召来，这些埃及嘅术士都用佢嘅巫术做咗同样嘅事，每人迎下自己嘅棍杖都变成蛇。呢度咧係指，可能係指啲聖經學家就話，可能指呢幾個術士。咁喺當時時咧，佢就反抗梅瑟，即係話反抗天主嘅道。咁當時時梅瑟想做咩咧？就話想同法郎講，要放翻佢哋嘅子民翻去福地，去朝拜天主咁。但係法郎唔肯，咁就話你有咩本事證明你係天主嘅使者啊？咁即係話。梅瑟就代表天主去讲佢嘅真道，咁但系呢两个术士咧就系反抗天主嘅真道。咁佢喺呢度嚟讲，保罗引用呢件咁嘅事迹咧，就教训俾戴慕德听啦。好似呢两个人咧，呢两个人咧同而家嗰啲表面系正直，但系嗰啲假教师咧所做出嚟嘅同等的害處，他們是違背了天主的真道。但第八、第九節都是這樣，但他們都不可能再有所成就，就因為他們的愚昧將要暴露了眾人前，如同那兩個人一樣，就好像兩個兩個術士一樣，足之都鬥不過天主的使者梅瑟的。他說第十節那裡，他說至於你呢，你就要追隨我的教訓，我度日的態度，志向、信心、堅忍、愛心同埋容忍，咁即係每個説話講，保羅就話呢班人咁樣咁唔好，你唔好跟佢，遠離佢，你要好以我做榜樣。咁保羅嘅道德態度係點啊？嘅志向嘅信心係嘛？佢唔怕所有，我哋睇中途大使錄，睇佢咁多嘅書信，都知道保羅個為咗天主嘅傳揚嘅福音。他受了多少的苦難，他有怎樣不離棄，多麼堅忍。這個呢，他用他自己本身的經驗，他自己的為榜樣。 咁呢個亦都好好咁俾我哋一個反省，就話如果我身為基督徒，我哋話想去做同天主作證去傳福音，咁如果我哋自己本身我哋嘅生活係唔似一個基督徒嘅，咁我哋點樣可能會說服到人？咁而家保羅咧，佢就因為佢自己可以好大膽咁講寫信講，你唔好學佢哋，學我。咁你要自己本身要有咁嘅行為嘅表現，先可以咁無點啊無悔或者夠膽去講。咁但係我哋自己苦心自問，我哋自己可唔可以咁夠膽去講？其實係好值得我哋 去反省一下。邊個夠膽講？如果聽日，譬如我哋仲有一日，啊，聽日就要見耶穌基督第二次嚟，夠唔夠膽？好似保羅咁講，大家自己諗下，睇下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有幾多嘢係講中自己嘅。咁我哋就睇下點樣去趁就嚟四旬期啦，就嚟聖灰節，我哋點樣去做我哋嘅反省去。做翻修和聖事，點樣去重新去度我哋嘅生活？咁第十一節嗰度佢話：我受嘅迫害同埋苦難咧，好似喺安提約基亞、伊科尼亞、呂斯特納所遭遇嘅事。那是我受咗何等嘅迫害，主卻從這一切迫害中救咗我。呢度咧係佢所講出佢自己嘅遭遇，係喺。中途大使我哋已經有提到咧，就話保羅第一次傳教嘅時候咧，喺安提約基亞所受到嘅咩苦難。如果我哋想睇翻下咧，就睇翻中途大使第十四章第五節到嗰度開始咧，就約莫可以提到佢所受到嘅迫害，俾人掟石頭啊，俾人追啊。第十四章第五節，咁我就唔喺度詳細讀。你自己翻去睇睇，依家已經講過啦。啊，中途大使錄呢度咧，只不過佢再提翻佢自己嘅親身經歷，佢點樣去表作受到咩磨難？咁但係最重要係咩咧？主卻從這一切迫害中救出了我。咁即係話佢想話俾第某一聽，雖然你睇下我受過咁多磨難、咁多事，但係我都安然度過。主有佢自己天主自己嘅安排。他要我去做證的時候呢，他會給足夠的保護，讓他能夠脫險的。他說凡是願意在基督耶穌內熱心生活的人呢，都必要遭受迫害。這裡聽起來就 很害怕喎，說誰個信心耶穌基督，誰個就大，誰個就說得俗點就大鑊，必受迫害。我們是不是這樣 去 interpret 呢？你睇翻《羅馬人書》第八章36、37節啦，第八章我哋睇翻第八章36、37節咧，有類似咁嘅表達。他說正如經上所載，為了你我們整日都被置於死地，人將我們視作待宰的群羊。但是怎樣呢？靠著那愛我們的主，我們在這一切事上是大獲全勝。因為我們深信，無論是死亡、是生活、是天使、是掌權者、是現存的或者是將來的事物，是有權能者、是崇高或者是心願的勢力或者任何事物，都不能使我們與天主的愛相隔絕，即使是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愛所愛的隔絕。這裡是想提什麼呢？雖然因為當時是耶穌基督，好像耶穌基督福音說，凡是愛世界、喜歡世界的人，世界呢，凡是愛他的世界的人必會離棄他。即是換句話說，這裡我們要的看法就是說，我們現世界或者是世俗的人呢，個生活方式呢，就好似第二、第三、第四節所提的，冚唪唥狂恩啊、負義啊、唔虔敬啊， 骄傲啊，系万都系大部分系喺现世里边所做嘅嘢。但如果我哋去热心喺耶稣基督去生活嘅人咧，我哋系远离呢啲嘢，尽量系觉得呢啲人系坏人，我哋远离佢。咁呢啲人咧，梗系点啊？会迫害或者憎恨我哋。咁呢个咧，但系保罗中途或者耶稣基督讲嘅唔紧要，呢啲系必然会发生，因为我哋系唔系同佢哋一齐。我哋不是跟魔鬼一起，但是呢我們藉著耶穌基督，我們就會有我們的恩寵，我們將會必會得勝。雖然可能現世或者眼前可能是受苦，好像是受苦，但我們將會必會得勝。這裡是給到帝茂德或者是我們身為基督徒一個很大的安慰，譬如遇到一些逆境啊，或者被人奚落的時候呢，可能我哋有啲俾我哋有啲抵抗啊，一啲鼓勵。但係惡人同埋行詐術嘅人咧，卻越來越壞，佢哋迷惑人，也必受人迷惑。呢度講咧，越嚟越會見到呢啲嘢啦。咁但係我哋點樣去對抗咧？咁咧就保羅就話喺第十四節嗰度開始講。然而咧，你要堅持你所學同埋所信嘅事。你知道咧，你係由邊個學嚟嘅？由誰學嚟？咁佢係由咩？對保羅親自教導出嚟嘅。咁唔淨止咁，我哋好似第一、第二章，因為帝茂德個家庭背景本身已經係一個虔誠嘅一個天主嘅信奉天主，已經好熟。佢個信德咧係好堅強啦。我哋第一章已經講過。咁所以咧，佢話。唔緊要，你要記住你自己嘅所學嘅嘢。你自幼便通曉咗聖經，如果聖經使你憑住嗰那在耶穌基督內嘅信德咧，獲得得救嘅智慧。呢度咧係重複翻，或者係 emphasize 翻第一章裏邊所講嘅信德嘅重要。家庭嘅培育，你已經有呢樣嘢，如果加上咧喺保羅裏邊咧所領受到嘅教導。咁換句説話講，呢度其實第十四節至到第十七節咧，呢度所講嘅就係話聖言，即係話我哋可只要靠住聖言。而家當時時嚟講，可能聖經未曾寫成出嚟啊，未曾combine埋新約，未曾出現正式去好有規模有系統嘅出現。呢度係講當時時指咧，就係根據中途嘅傳授。但是现在对我们来说，圣言等于耶稣基督，也都是等于现在我们说的圣经。我们要藉着圣经里面所教训我们，我们是用这件事去对抗现在现世所谓被人迫害、被人遗弃、被这些现世的人所排斥，我们怎样 去对抗。他是凡受天主默感所写的圣经，为教训、为督促、为矫正、为教导人学，正如一都是有益的，好使天主的人成全，适于行各种的善功。这个成全这个意思是有个特别的意思，成全是个特别的意思，就是诚意或者是诚信。我们只要依靠跟着耶稣基督的圣言去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怎样慢慢去成全，去一个成圣的路，然后能够适行于所有的善功，就是为了天主去作证去做什么。我们身为基督徒最基本能够所承受的耶稣基督的一个责任，就是将天主的福音传开去。咁就將清潔福音傳開去啦。先決嘅條件就係咩？要我哋自己有信德，我哋自己身為基督徒，我哋嘅生活能夠去彰顯到天主耶穌基督個容貌，天主個容貌，咁就先能夠用以身作證咧，去將天主嘅福音帶出去，亦都能夠藉住呢個聖言咧，能夠抵抗現世社會所有嘅迫害啊、誘惑啊。咁千祈咧，保罗教咧，千祈唔好学嗰啲妇女，即系话唔系净系者妇女，系代表咩一啲弱者，容易受人唆摆氹嘅， 咁成日我哋反省翻，我哋睇翻而家啲日常啲新聞，其實我哋而家讀咁多書，好多人讀咁多書好處喎，但係咧好多嗰啲點啊呃人行騙嗰啲橋咧就陳年嘅，譬如嗰啲咩祈福黨啊、乜乜黨啊嗰啲，係咪咧橋唔怕舊，最緊要熟。人只要人本身一日有個貪念，無論你幾聰明都好，讀幾多書都一樣都會墮入嗰個圈套。咁雖然保羅講嗰當時嘅時候，可能係指話啲婦女係冇受過教育，好容易受人唆擺。但係我哋如果苦心自問，就算係受過教育，好自以為是好叻嘅，亦都好容易受其他人誘惑。唔係受呢啲咁嘅明顯嘅誘惑，都會受咩？金錢啊、慾望啊、色啊，所謂乜英雄難過美人關啊之類啊，林老入花叢啊之類嗰啲，即係呢啲好容易係我哋把持唔到嘅，係凡人嘅魔鬼咧，係藉住呢樣嘢係將我哋拉翻去入去佢個世界。咁保羅咧喺度三番四次，其實唔淨止喺跟我得書，後書喺好多書信都係話。我哋要藉住聖言，咁所以點解我哋要強調我哋每日要祈禱，去增強我哋嘅信德。我要靠聖經嘅聖言，雖然係好似好沉，去靠聖言嘅時間提醒我哋咧，去點樣去做。雖然可能我哋犯咗錯咧，但如果我哋一睇翻聖經咧，就起碼俾我哋一個反省啦，唔會越踩越深，我哋會回頭。OK， 呢個係第三節。保禄写给帝牟德或者写给我们的训练，我们应该面对这么多异端，这么多诱惑，我们要怎样去生活，怎样去面对。Peter 有没有补充？或者分享？ 我想就讲一样，就是说公务无咸啦，而家其實教會而家都有無咸嘅，大家有冇留意？即係好多次聖誕節啊、復活節啊，教區主教咧有報紙喺公教部講啦，即係香港公教部講中文。咁又寫當地嘅教區主教會寫個無咸俾嗰個教區啲教友嘅。咁所以成日當時嘅保羅寫呢個無咸俾大摩登咧。雖然就話爆燈，你解釋咗就唔單止係俾阿帝牟德，佢係俾嗰個教會一個即係牧養嘅一個教導嚟嘅。咁然後講嗰、那個就話講解釋咗嗰、那個末日咧，其實對當時嚟講有雙重嘅意義，因為佢哋嘅觀念已經就點樣睇翻好似羅馬書唔係羅馬書呢個約默示錄。講嘅時候，每日已經嚟，即係就快嚟啦。咁就係佢哋嘅觀念裏邊咧，就係、以為基督好快出，唔係幾耐就會嚟噶啦。所以變咗係嗰個近觀念。咁但係事實上，保羅咧當時觀念係唔係真係咁樣？未必係我哋咁想象中嗰種近觀念，可能只係講耶穌升天至到佢嚟臨，再次嚟臨嗰段時間。 可能做咗2000年，可能聽日，可能後日，冇人知。咁第三章同大家分享完啦，咁啊系咪好闷咧？ 系啊。